goodbye for the summer, knowing the love we'll miss. Oh, let us make a pledge to meet in September and seal it with a kiss. 80s and today's hits, Rhythmix 节奏驾到 Extra。 经常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老歌啊，能够代表太多人们的一些个过往的回忆，那其实回忆就是满满都是故事啊，对不对？无论是刚刚我们所听到那首 Sealed with the Kids， 还有刚刚那首 Blowing in the Wind， 这都是能够让我们带起来很多觉得当时在自己年少时期听这些英文歌可以很好的去学英语的代表作。但现在人们学英语肯定不会用这些歌了，会用一些流行歌曲更多一些。那么这些歌它们的功能还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心里就够了。继续来听下面的一首单曲，来自于 Brandy Charlie 带给我们的 Right on Time， 节奏驾到。欢迎各位听友们回到节目当中，直播进行在此第二个小时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您呈现一下在2021年当中，在这样一个岁末年终的时刻，能够去用音乐治愈自己，以及那些值得去盘点的优质英文单曲。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 Right on Time。 Come back now, even if you call me out. You might be angry now, of course you are. I'm scared too, didn't mean to take it out on you. I know I always do, you're the strongest person inThe room. Turn back time. Help me to rewind and we can find ourselves again. It's not too late either. Right on Time 来自于美国的另类乡村民谣创作女歌手 Brandi Chali 她的新单曲啊，这也是在今年的七月份回归到我们的耳边来的。时隔三年，她也带来了第七张录音室专辑 In These Silent Days。Right on Time 什么意思？正逢其时。学会了没有呢？继续来听 Christina Perry Here Comes the Sun， 经典的歌来咯。 Here comes the sun, do-do-do-do. Here comes the sun, and I say, it's alright. Little darling, it's been a long, cold, lonely winter. Little darling,It seems like years since it's been here. Here comes the sun, do-do-do. Here comes the sun, and I say, it's alright. Little darling, the smiles returning to their faces.Little darling, it feels like years since it's been here. Here comes the sun, do-do-do. Here comes the sun, and I say, it's alright. Darling, I feel that ice is slowly melting. Little darling, it seems like years since it's been clear. Here comes the sun, do-do-do. Here comes the sun, and I say, it's alright. Christian Perry 美国的创作歌手暮光之城的主题曲 A Seven Years 的原唱他也是一首翻唱作品的好歌手呢哈。我们这回再来听这首作品来自一部电影极地特快你还有印象吗 Matthew Hall featuring Megan Moore Christmas Eve. I guess that Santa's busy, 'cause he's never come around. I think of him when Christmas comes to town. The best time of the year, when everyone comes home with all this Christmas cheer Come to town. to town。 真的是平安喜乐又祥和的一首单曲，孩子们的声音就是这么的清澈干净，简单纯粹。13:17，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陪伴大家。2021年如此，2022年也一样。走入到我们节目的第八年，这个周末的晚上，你都会有什么样一些个夜生活的安排？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用音乐安排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聆听一下时隔40年阿爸乐团他们的回归的作品，活泼、动人、流行。之前有音乐巅峰的《妈妈咪呀》，这回《I Still Have Faith in You》开场部分用小调的忧郁给到了我们一种种的，就是揪心的感觉。而现在，40年后，再次合体唱歌。让我们觉得难以置信的感动又来 了。I know I hear a bittersweet song in the memories we share. I still have faith in you, and I would say I never really thought I'd feel this way. But myself, of who we are, how inconceivable it is to reach this far. Do I have it in me? I believe it is in there. For I know I hear a bittersweet song.In the memories we share.I believe it is in there. For I know I hear a bittersweet song in the memories we share. Do I have it in me?We'll be right back. 就好像光阴不曾消逝，岁月不曾走过一样，这种美未曾离开。这就是阿爸解散40年之后再度合体的精髓和意义了。从1972年他们成军，作为瑞典的流行音乐组合，也成为了全球最流行最成功的乐队之一。这回时隔40年，75岁的 Freda 声音这么温润，真的是现在再来听的话依然没有任何的违和感。阿爸乐团始终这样动心的存在。而另外一个限定组合来自于火星哥 Bruno Mars 和 Anderson Paak 以及他们的团队带来的 Silk Sonic， 带给我们这样一首第64届格莱美当中的提名单曲 Lick the Door Open。I look too good to be alone. My house clean, my pool warm, just shake smooth like a newborn. We should be dancing, romancing in the east wing and the west wing of this mansion. What's happening? I am playing no games. Every word that I say is coming straight from the heart. So if you're trying to lay in this song, I'ma leave the door open. I'ma leave the door open, girl. I'ma leave the door open, open. That you feel the way I feel and you want me like I want you tonight, baby. Tell me that you're coming through.If you smoke, what you smoke? I got the haze. And if you're hungry, girl, I got the lace. Ooh, baby, don't keep me waiting. There's so much love we could be making. I'm talking kissing, cuddling, rose petals in the bathtub. Girl, it's jumping, it's bubbling. I ain't playing no games. Every word that I say is coming straight from the heart. So if you're trying to play. 辑 Bruno Mars featuring Anderson Paak 带给我们的 Silk Sonic 这样的一个限定组合。那么继续来听，可以说呢，在2020年间啊，这一整年里边都是红到不行的一首歌曲，这也是来自于哈卷的那首非常动听的 Watermelon Sugar。有人会把它戏称为叫做西瓜霜啊，反正就是能够反映出这样的一种比西瓜糖更加甜的生活的味道，也可能是一些生活中的小情趣。朋友们可以自行去脑补一下这首歌当中的歌词里边写的是什么内容吧。回到2020年，我们去感受一下 Watermelon Sugar by Harry Styles。 It's like strawberries on a summer evening and it sounds just like a song. I want more berriesAnd that summer feeling, it's so wonderful and warm. Breathe me in, breathe me out. I don't know if I could ever go without. I'm just thinking out loud. I don't know if I could ever go without. Watermelon sugar.Watermelon sugar high, watermelon sugar high, watermelon sugar high, watermelon sugar. Strawberries on a summer evening, baby, you're the end of June. I want your belly and that summer feeling, getting washed away.Sounds just like a song. I want your belly and that summer feeling. I don't know if I could ever go without. Watermelon sugar high, watermelon sugar high. 音符传递冬奥力量，冰雪送上新春祝福。1月7日至25日，月相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踏雪归来》，指挥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执棒，吕思清、黄斌、宋飞、迟小秋等国内知名艺术家重磅加盟。十支国内一线演出团体，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这场冰雪与音符共舞的音乐盛宴，邀您共赏。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歌单总经得起考验，推荐总是风尚之选，全球潮流音乐指标 More Passion More Beats。 Keep the snow and sleigh rides, keep those silver bells, 开心了嘛，是不是？这是来自于 Kelly Clarkson， 美国的格莱美认证的巨星歌手以及作家、主持人，和 A 妹一起助阵的这样一张专辑，叫做 When Christmas Come Around。 那其中呢，一共包括有15首的音乐作品，也包含了有3首啊，就是特别大放送哈。可以说这音乐一起啊，顿时就觉得哎呀，要过节了啊，要过年了啊，这个新年就要到了。所以说我们在此时此刻真的应该满怀希望和满怀着一种对于生命的致敬跟对于未来的一种向往，要开始新的一年。好了，那么马上我们在这里要跟朋友们分享更多的欧美流行单曲。比方说下面一首呢，也是来自于黄老板啊，在今年的特别成功的，不是要超成功的新专辑，这个等号啊 equals 当中的一首歌曲了。其实这样一张专辑呢，大多数的歌曲都是非常的耐听的，耐人寻味的。跟 Adele 他不太一样，就是呢 Adele 他的每一首歌的时长都偏长，但是黄老板的歌曲呢基本上都在3-4分钟左右。所以下面一首Bad Habits 送给大家，来自于 Ed Sheeran 啊。 Every time you come around, you know I can't say no. Every time the sun goes down, I let you take control.Feel the paradise before my world implodes. And tonight had something wonderful. My bad habits lead to late nights and in alone conversations with a stranger I barely know. Swearing this will be the last, but it probably won't. I got nothing left to lose or use or do. My bad habits lead to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My heart will go on， 这样一首单曲也是在《泰坦尼克》这样一部电影当中能够最获得人们关注、最受全球人们喜爱的一首单曲了，没有之一。到现在，人们也会认为这首歌是 Celine Dion 的成名曲，但是其实不然啊。Celine Dion 呢，他有太多的成名曲了。如果你有心的话，可以去翻一翻他以前的专辑，你会发现他其实每一首都这么好听。我的妈呀，像是《The Power of Love》。等等等等，美女与野兽等等，太多了，我们没有时间去一一的列举给大家，只有用下面一首歌

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3:50了啊！话说呢，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就要来到我们的整点的广告段。整点过后呢，还会回来到节目当中，跟您分享更多的欧美流行音乐当中的值得盘点的好歌曲。刚刚的 Patchy Lee 呢，我觉得还是值得一说的啊，毕竟呢是上个世纪的40年代的时候，班尼古德曼大乐队旗下的当红女星，更加充满了神秘、磁性、深邃、俏皮的声音，而且呢给人这样的一种百变风情。也成为了当年的美国的爵士乐坛当中的最具代表性的女生之一，而下面一位呢是新晋的神秘女生 Billie Eilish 带给我们的 Your Power 节奏驾到，我们整点之后见咯，各位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周末愉快。 北广购物周末大促，在12月24号至12月26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购物金额累计满200元立减15元，满300元立减25元，满500元立减50元，满1000元立减90元，最高立减200元。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 以下是广告时间。